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方明你好。 上次我们请杨老师来的时候啊，总结了一下，就是很多人呢在职场特别容易犯的一些肢体方面的错误。 对， 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是15种。上次我们讲了其中的一部分啊，今天呢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呢再来跟大家补充完整。那么说到肢体语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我首先想先问杨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到的啊，在职场当中的最不舒服的姿势或者动作是什么呢？ 看手机。 看手机？ 嗯， 低头族啊。现在我们是离不开手机的呀。 离不开归离不开，恰恰是离不开，谁能放下谁就更能够表现对别人的尊重 啊。也是分场合的。 分场合。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我参加过一个礼仪老师的培训班，我是作为讲师在台上讲。我上台之后，我第一句话就问学员，我说各位都准备好做一个礼仪老师了吧？大家都点点头。我说如果想好做一个礼仪老师，那接下来你们应该做点什么？其实我当时就是随口一问，结果没有想到10个学员里边有7个马上把手机拿起来搁进包里去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心里大概都知道手机这件事儿在工作、开会、听课、学习、跟别人在一起会谈的时候拿出来是不太好的。但是吧，说句实在话，真的要把它装起来也不太容易。 其实手机啊，现在确实啊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嘛，可以当电脑用。但是吧，像我们俩这样一对一的时候，比如说谈工作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不太说容易把手机拿出来一直跟那翻看。恰恰像是比如说小组开会啊，或者是领导在台上讲点什么事儿，下面有几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拿着手机在不停的翻看，反正也不知道你是在看什么，是发朋友圈啊，还是说找点跟工作相关的话题。只是说你觉得别人没有注意你在翻看手机的这个行为，但是并不等于人家真的没有注意到你这个行为。 对，实际上呢，大家都明白我们在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是对对方的一种忽略，但是手机的吸引力太大了。今天我们手里这个手机是我们通向世界几乎是唯一的一个重大窗口。我们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了解天下事，我们可以用它来谈工作，用它来交朋友，跟家人进行联系。的的确确，如果说我们真的把这放在一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当我们表现对对方尊重的时候，我们还就真的应该把手机放在一边。你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呢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展开出无限多的场合，你比如说开小组会、开大会、听课、学习、讨论，或者我们跟三五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或者我们闲着没事儿，大家在一起聊聊天，翻翻手机呢，有些人可能并不算太在乎，可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在谈完了之后人家再去打开手机，这样的人我往往会对他们抱之以格外的敬意， 嗯， 因为他做到了自律。 包括其实还有一个场合，虽然不属于工作场合吧，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是陪伴父母的时候。 对， 嗯， 对。 那说到场合呀，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啊，如果说你是坐在台上讲话那个人，那么你坐在上面看到下面呢，有那么别多了吧，有那么三三两两的人在你讲话的时候看手机，其实你心里就是很不舒服的。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说，哎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呀，还不走啊？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就是你在跟别人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听别人谈话的过程当中，总是去看手表。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溜号了。我明明是在跟你在一起聊天，结果你在那看手机。当然，你可能是谈工作，你的工作可能比眼前的谈话更重要。或者说你有急事儿，但是跟一个思想溜号了的人在一起，不管是谈事儿、聊天儿，我们总觉得我们会受到一些冷落。所以这里面呢，还真的建议各位，就是改变一下用手机的一种思路。当然，你要始终看，会始终有事儿。但是我们不妨这样做，比如说我就是告诉自己，在需要交流、需要交谈的时候，我就是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其实也可能没有多大的事儿。 其实看手机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换位思考的话，就特别容易能够理解这一点了。 对， 如果换作是你在台上讲着什么，或者总结也好啊，报告也好啊，下面的人都在看手机，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对，其实说到这儿来，我还特别的说一句，可能年轻的朋友对大家看手机彼此都不在乎，那我在这小组里面讨论，你现在你已经发完言了，你需要做的事儿你已经做完了，你看看手机，可能有些同事也并不算太在乎。但是我们应该设想这么一种情形，我们这个节目讲的就是在职场当中如何做得更加优秀，如何得到更多的人的尊重，或者说我们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职位，那就不单是一些小事的问题，而是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如果先从手机改掉，即使对方可以容忍我们看手机，但如果我们不去看，我们也会给对方留下一种感觉，此刻我的心思全部在你身上，这就是我对你的一份尊重。 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应该算是加分项哈。 对， 因为确实现在我们也能理解，就是看手机已经成为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了。 对对，你刚才提到那个概念，我也建议稍微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太多的看手机，现在从小学就已经开始了。我说个最简单的，咱们在餐馆里面吃饭啊，一家家在那边吃饭，往往都是大人在那说话，孩子在那看手机，或者过年过节我们带着孩子串门往那一坐，孩子总觉得这是你们大人的事儿，你们在那交流，孩子在那看手机。其实孩子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孩子自己可能没有那种明确的是非观，而家长还真的应该管一管。 嗯， 但是这个管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先要做到 自律。 对啊，给孩子先做个榜样。 说到这个看手机啊，过去都是老人家不太会用手机，然后孩子们回去之后呢，说是陪老人，其实呢就是各自把玩手机，只是人在那儿，心不在那儿。后来逼得很多老年朋友干脆我自己也学吧，智能手机全部学会。所以有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一家子坐那儿，一人捧着一个手机。 餐馆里面， 嗯 啊，大家都在那儿吃饭， 每人手里一个手机。 我们这说着觉得好像是挺玩笑的啊，大家也能够想到这样的情景，但其实你细细品味，细细琢磨，这可笑吗？其实我觉得并不可笑，因为缺少了很多温暖和温度的东西。 我们恰恰缺失了我们最应该珍惜的，就是面对面的那种温度感，那种现场的那种震撼力。 嗯， 所以说的小事它是小事，但说的是大事还真的可以上上纲上上线。所以说我刚才提那句话，我请各位考虑一下，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能在我们的职场或者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远远多于我们想象的那种好处。 现在有些公司开会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只是把手机关掉了，就不让带手机入场。 反正我出去上， 老板也是被逼无奈哈。 是，我出去上课的时候有一种培训班我挺喜欢，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拿出手机来，一到了上课入场的时候，在教室门口专门挂了一些布袋口袋，每个人把自己的手机往自己那格里一搁，然后乖乖的上课，控制不住了想去打开手机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 嗯，突然想起一句话来，什么事儿都是双刃剑是吧， 对对对， 有利自然有弊哈。 对对，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烫手的梨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一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看着我们的影子，想象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才能这样子。你是我牵着手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哦耶，没有手机的日子过着一辈子，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All right, 你是我牵着手。 说完 完看手机的事情呢，我们继续来聊我们关于职场上一些肢体上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 嗯， 那除了看手机之外，杨老师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很反感的肢体动作呢？ 接着说手机，我再说说看手表吧。 嗯， 看手表这个事儿呢，当然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都不戴手表了， 都看手机， 都看手机， 手机上有手表，非常 准。但是有些人还是戴手表， 嗯， 用看手表这个方式，其实我更多的理解为这是一种暗示。 我不想跟你聊了。 对，有些时候需要看，但是可以悄悄的看。 嗯，我记得有些人相亲的时候吧。就是过去啊，相亲的时候，就是表示出我不想跟你再聊了，咱们可以到此为止了，然后就要看手表。这是一种下意识哈，就是让你去体会。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情形下，你去看手表就会让对方觉得很不礼貌。难道我说的不好听吗？ 对啊， 难道我讲的你不爱听吗？ 所以人类的文化有一种现象叫做符号意义，人类的文化具有符号意义，我们见到这个符号就想到它的本质。 嗯， 绝大多数人当看到对方在看手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要把他在改时间，要把他对目前的谈话是急于结束，或者说他在给对方一种心理暗示该结束了。所以说你也不要辩解，哎，我看手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看看时间而已。可是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影响却还明显造成了误解。 嗯，其实熟识的人或者同事之间还好一点，就怕那种有一些商务场合呀，或者说是一对一的一些洽谈什么业务的时候，这种心理暗示它会无限放大。 对， 它会被放大的。 对， 嗯， 就是有些人会上纲上线嘛。 对，你可能确实看了一下手表真的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对于对方来讲，他就会觉得嗯，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或者说你不想听我继续下去了。 我每次在课堂上讲个快要结束了的时候，我总看到有学员在看手表。我完全理解，不是，因为他心里面也有个自我的生物钟，他觉得快到点儿了。其实这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的确快到点儿了。最好我也知道我的课该结束了，我也准备收场了。但是如果是没有时间设定呢，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课时间呢，在这看手表，那我就得到了一种暗示，他觉得我该结束了。 当时您的心情呢？ 我现在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见的很多了，但是想当初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哦，是不是我讲的不太合适， 嗯， 或者让别人觉得厌烦了。 尤其是新人， 对， 职场新人， 对， 比如说在跟上司啊、主管啊、领导啊汇报点什么的时候，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了一次到两次手表，我相信对面那个新人恐怕后背汗都出来了。 或者我们看到一种情形，比如说在家里做客，就是没有看手表，没有看手机，而是看墙上的钟 啊， 有些角度也是特别明显的，一看知道我老往那儿瞄，其实这也是一种暗示。 什么暗示？送客， 送客 是吧？ 时间到了，对对对。说到了这个看手机、看手表，其实还有一种现象，我觉得跟在这儿可以一并提出来，就是打哈欠。 哦， 打哈欠我们都理解嘛，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一种生理现象，嗯，真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现场很厌烦。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这具有符号意义。 嗯。 我们见到这个符号，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人很厌烦。 你居然听我说话都听困了是吗？ 对， 嗯， 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些相对来说比较有教养的人，如果真的控制不住，他会用手一挡遮住。这点我还真的给各位职场人士提这个建议，比如说我们在单位里面开会， 嗯， 听领导讲话，或者是小组讨论，或者听对方讲一件事儿，即使真的要打哈欠的话，转过头去，或者用手一挡，或者把嘴不要张得那么开，更不要去带着响声。一个哈欠打出来以后啊，惊天动地的带着哈哈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真的不太好。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形，就是我在课堂上有些学员他就是这种习惯， 我也知道他并不是刻意的在怎么做，可是就在课堂上打的那个哈欠是带着响声出来。如果是在我早期，我心里面会有一种紧张感，今天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控制不住，或者说没有加以控制的一种声音，我可以理解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哎呀，打哈欠这事儿吧，还真是不太好办。 其实包括打喷嚏在内，都是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的，当然未必都控制得住啊。 是，这些有点控制不住的生理反应啊，确实不太容易做到，但是至少你可以遮盖一下啊。 对， 那么明目张胆的哈。 对对，尤其是打哈欠，可以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种欲望给它减低，就是喝口水。 深呼吸一下， 深呼吸 一 下， 好一些哈。 对对对， 你像打喷嚏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能理解， 对， 本身有点感冒或者不舒服，或者稍微吹着了一下，能理解。而且他虽然也不是那么妥帖吧，但是好像心理上容易接受一些。 啊，对对。 但是目测的话，打哈欠确实是有点让人很不舒服哈。 而且我还真的看到很多人就喜欢张着大嘴打。 关键打哈欠还传染。 啊，对 对。 一个打就跟着一串都打，这会开的是吧？ 这个打哈欠呢，好像从这个生理学上讲，它可能是二氧化碳 有点缺氧的感觉。 对，二氧化碳偏多了，但是它是可以控制的，它比打喷嚏容易控制。所以说比如说拽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喝口水啊，比如说用手挡一下，比如说转过身去啊，这些都是不要小看的一些动作，这些方法我是往大处说，都属于对别人的一份尊重。 细节嘛， 对， 细节能够决定很多事情啊。 对， 哪怕是说你真的忍不住，你有一个去掩饰的那种状态，也会让别人觉得心里面稍微舒服一点。 哎，对对对对，对，用手遮挡一下。 好，我看了一下手表，杨老师，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可是我们的时间还没到呢。其实你看，就是一件小事儿。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控制得住，有些时候控制不住，但是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在于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它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把可能打出了一个大哈欠，我们给它变小了，或者说我们把一个小的哈欠我们给它变没了，或者说我们就即使真的打了一个哈欠，我们用手一挡，这些事儿本身就成了素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种生理现象。 对，我们之前讲过一些礼仪方面的常识啊，比如说穿什么几大件啊，那些其实相对来说好办。 对， 不好办的就是这些细节和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左右和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一些事情。 对， 和你平时的一些不良习惯，如果说这些方面都能够控制住，再加上我们学到的一些很必要的知识，那在职场上至少在礼仪这一部分，礼貌这一部分应该就可以打80分以上了。 对，没错。 好，我又看了一下表。好，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变成你的手表，贴近手背听你的心跳，在第一时间陪你快乐，在晚上你沉沉的睡着，拥有你每一秒，就让我的心是我的祈祷。

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杨金波老师呢一起聊聊关于职场上肢体语言容易犯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个细节啊，看手机、看手表，包括呢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打喷嚏啊、打哈欠之类的哈。 对， 这些细节呢我们平时都应该多注意一些。那说到这些肢体语言啊，还想问杨老师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当您和某人在交谈或交流的时候，你很不喜欢对方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或者姿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呢？ 我可能有对有些动作我会比较敏感，比如说排斥性的，比如说躲闪性质的，或者说侵犯性质的。排斥性质的是什么呢？是动不动就把手给横着摇摇晃。侵犯性质的是用食指指向对方。还有一种是躲闪性质的，就是把双手交叉在自己的胸前，形成一种堡垒。 哦，我倒没觉得是堡垒，我觉得好像这个姿势让我看上去好傲娇的感觉。 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很自然的就用这么一个动作，但是这些动作我们此刻做的时候心里面并不一定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来看，它大多都是基于一种自我防护、自我保护，就是对对方的意见是等于是水泼不进的、针插不进的那种感觉，所以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状态。尤其在我们跟别人进行沟通、商务交流、在谈心过程当中，如果有人用了这么一种体态，我们应该引起一个注意，就是对方已经进入了防御状态。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正在认真听着对方在讲这些事儿，类似动作也不要把它摆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 好，我们再捋一下啊，有哪几个动作？一个是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交叉双臂在胸前。 对 啊，就是我感觉这个姿势就是比较傲气的那种姿势。就给我感觉， 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我认为我已经够了，或者我目前我很惬意，或者说我是在摆一个 pose， 或者说我此刻就是按照我的思路在往前进行，并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的一种心理上的底色到底是什么，但是至少有一点，所有的类似于这样的动作，它都在表明着一种暂时的封闭状态 啊，交叉双臂，要么是让人感觉你在自我防御， 对， 不自信，要么就是有点咄咄逼人，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个 咄咄逼人，我就刚才再次说到那个 手指的这个哈， 食指， 嗯， 这个食指指人呢，可能我们在大的场合都会避免，可是小的场合还是很多。 其实你嘴里面如果说想否定的话已经在说不了，如果再加上这么一个手势的话，过了哈， 过了 在职场上有点过了。 对， 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呢嘛，这回合作不成功不见得下回就不合作了。 对， 这次人家职员犯了错误不等于以后人家就不出功绩了，是吧？ 对，所以用手势这点我们都理解，它是为了加强我们的语气，它是配合我们的语言来同时进行的。口头是一种语言，肢体也是一种语言，两个合在一起，它会成倍的增加这种功力。但恰恰是因为如此，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把我们这种负面的、 否定的、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侵略性的这种肢体加口头语言呢，适当的要给它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就说，在给对方的指责、批评、否定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手掌伸平，而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去指向桌子、指向文本、指向电脑、指向周围，而不要指向对方，更不用说单独用一个手指、用一个食指。哎，前几天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有一个国家的议会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只要在议会各自发言的时候，谁用了食指去指人，不管讲的对不对，立刻驱逐出场。这是议会啊。 嗯， 这种情况有这种规定的还真不算太多， 足以显示各方的平等。 对， 嗯， 就是不能带着过多的压迫，带着过分的侵略这种心态。 哎呀，我在想这么一个场景啊，您说一个老板把一个职员用手指着给轰出去了，或者指责一顿，要么呢就是这老板太没水平，要不然就是这个职员的水平确实让老板忍无可忍，都是很极端的啊。 是是是。 说到手，刚才您还有一个让您很觉得不舒服的手上的姿势，就是摆手。 对， 也是一个否定哈， 否定式的摆手。这还是我们的一种最自然的一种心态，就是强调你的这个话不对， 嗯， 配合着我们的语言。其实呢，有这种心态，有这种表现，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注意度，一定要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其实我们最怕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看着对方，看着对方正在写东西，手一摇，这不行，这不行。一见面，对方正在做一个什么动作，老远一看就手一摇，这个不可以，不可以。 多摧毁别人的自信呢。 对，反正是在商务交往当中、商务沟通当中，我们都会提倡一个理念，就是适当的加一点缓冲， 嗯， 会减缓这个否定、这种拒绝给对方带来那种不适感。 对，我记得我们在之前讲过的和语言相关的礼仪的时候就说过嘛，就如果说你想否定某一件事情的话，尽量不要直接否定，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对、啊、 说这样不更好吗，或者说你觉得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嗯， 其实也是否定，但是别人听起来就会很舒服。 总之，商务沟通它是需要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接受，它不是简单的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方对敌方的一种指责。因为商务谈判、商务交流，我们彼此都是合作伙伴，所以说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或者否定对方的观点的时候，都要让自己的话变得圆润一些。你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你这样做可能不太好，或者说如果换做我，我会怎么怎么做。 嗯， 再比如说你这样做好像不太对， 我建议你如何如何， 我建议你如何如何、嗯、总之带有一些缓冲性的。真的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很少会遇到必须斩钉截铁直白的就把它去加以否定，所以有些时候用加以手势上的配合的那种否定的手势，建议少用。 像必须这样的很直白的这种说法，基本上都是用于原则上的问题，或者说触碰底线的问题，有可能会说到必须。那除此之外，职场上好像很难碰到说一定要必须如何如何的。 对，因为职场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并不是上下级，他并不是我方敌方，并不是大人对小孩那么一个简单的明确的直白的一种关系，相对来说都是需要我们用一种圆润的状态去加以表达。 嗯，职场上是不可以简单粗暴的。 对，没错啊，简单粗暴。 你很好，不是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你是我的骄傲，我不好，其实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好。 和渺小。你很好，这我早就知道，很多时候都在我的意料。我不好，虽然你也知道，但你越好，我会跑得越早。有时不好，好到变成烦恼，我只能感谢你的好。再好有时不好，结局就很糟糕，虽然你是最好，我却是最苦恼。你很好，不是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你是我的骄傲。我不好，其实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很渺小。你很好，这我早就知道，很多时候都在我的意料。我不好，虽然你也知道，但你越好，我会逃得越早。好有时不好，好到变成烦恼，我只能感谢你的好。再好有时不好，结局就很糟糕，虽然你是最好，我却是最苦恼。 我们再来说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经意出现的姿势，但是呢在职场上并不太礼貌也不太合适的姿势啊。比如说啊，尤其是男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呢双手插在裤兜里，有点很不屑，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 两说吧，有些时候它是表示一种惬意，表示一种自我休闲。 我倒觉得街头逛街呀，男士们把手插在裤兜里挺休闲的，状态挺轻松的。但是在职场上，如果说在跟别人谈论某一件事的时候，至少给我感觉这个姿势好像就觉得有点不太屑于别人的感觉。 对，不屑，或者是对对方不是足够的重视。说真的要把这个话题给两说，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听到我们俩说把手插在裤兜里是一种不尊重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反应，我自己的状态，我表现惬意，我表现随便，我当然可以插在兜里，没什么不对。是的，这个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职场。打个比方，今天我从外面走到方明的办公室，你迎着我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面去，当然你是女孩子不大会啊。如果遇到一个男的男主持人呢，他这样做，我心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屑，或者是无视，或者不欢迎，或者是冷漠。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营业员这样做，我们甚至可能会非常生气。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合作伙伴，我们到那儿去拜访，他还是在那儿把手插到口袋里去，没有走过来握手，没有有迎上来热情的面对我们的感觉，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慢待，甚至轻视。 其实大家可以努力回忆一下啊，就这种场合其实挺常见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乃至在职场当中，尤其是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外一只手比如拿着一个文件或者拿一个什么东西在跟对方说什么什么事儿。 对， 其实这个场景并不很少见。 反正在职场工作久了，还真的建议各位把以前一些最常见的一些动作要加以反思一下。我们也不用较真儿，一定要说这个动作就是充满了不屑，或者说对别人的轻视，但是我们就拿出了普遍的一种感觉来说，这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动作。我们完全可以把手拿出来，即使不是握手，即使不是招招手欢迎的一个动作，那至少我们并没有插在兜里。 这说明你的来我们是认真的对待，而并不是我行我素的一种就是自然状态。 嗯，不是街头耍酷照相摆 pose 哈。 对对对、 嗯。其实我们除了说刚才这些比较明显的动作之外呢，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啊，有一些小动作我们也容易忽视。 这次方面你不问我了，你说你要问的是最不喜欢什么动作。 那您最不喜欢的小动作是什么呀？ 挖鼻孔。这个动作不太好、哦、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不太好意思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一谈到这个话题，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听的事都要说出来呢，但它确实有。 问题的并不少见呢、啊。 并不少见。嗯。 我们就说。 挖鼻孔掏耳朵。 这些都是最不可取的。也不用说别的吧。就是我在学校上课，我们的学员群体其实级别都挺高的。但是我也不太夸张。几乎每个班里都能够看到有些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边挖鼻孔。 没有碰上剔牙的吧？ 因为那都是吃完饭来稍微好的，但是从餐厅走出来还是有当众剔牙的。 对，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剔哈。 对对对。我们先说那些容易给别人带来极大反感的或者明显的就是不太自律性的动作。首选挖鼻孔， 这个别说是在职场上了，这个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很熟悉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你来这么个动作或者是掏耳朵什么的，也会让别人觉得挺不舒服的。 而且从国际礼仪的角度来讲，还有一条礼仪，就是尽量在公务场合不要用手去触摸抚摸自己的身体面部，你包括在那边摸摸脸啊，摸摸耳朵呀，摸摸鼻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些容易引起别人的不适感觉，但是我们未必就能够意识到的。首选抖腿。这个抖腿啊，我曾经跟一个西方人在一起，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在抖腿。我听完这句话我心里面很不服气。 嗯， 那是十多年之前呢、啊、他说我做过调查，我走遍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抖腿。我很生气，但是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面我也去过很多国家，我并不能说是唯一的，但是有大量的抖腿习惯的群体的确在咱们中国。 就是你也刻意观察了一下是吧？ 我就这个事我很不服气啊，可是我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要对抖腿这件事有个重新的认识，它并不一定非得像那些人说的啊，这是你的紧张啊焦虑啊，这是对别人的一种慢待啊轻视，但是至少它并不是那么的得体。 其实我们今天啊说的这些动作乃至小动作吧，有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很委屈很冤枉。 对 啊，我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那样想，但是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人， 对， 你不清楚他会怎么想，为了避免给对方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会，导致你的生意啊或者说事情没有谈成，最好能够忍住就忍住。 对，我们一定不能较真儿，说我们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解释在这儿显得苍白无力。你比如说这个抖腿， 关键是你没有机会去解释。 对呀、啊， 嗯， 往那一坐，就干脆养成习惯，身不摇腿不晃。而且我都不建议是这样说，我没人的时候抖腿，反正没有人看见，我当着人不去抖腿。这个也有个小问题，就是一旦形成了一种抖腿的习惯，当你当着别人去控制自己抖腿的时候，心里面会很难受。干脆养成一个习惯，往这一坐，稳若泰山，甚至连摇晃都没有。哎，方明，前几天我看电视，有一个镜头让我很震撼。 嗯， 在青岛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一个小范围会谈，60多个嘉宾在一起开会，那个镜头一照过去，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晃动、挪动，有其他的活动的现象。 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讲话，长达几十秒钟，就是这样稳若泰山地坐在那儿。 哎呀，要么是说讲话的人水平实在是高哈，能够足够吸引别人的注意，要么就是台下的人都受过很高的训练，而且能够自律。 对， 自律到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临时装是装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跟对方方便，我们想象一种情形，如果我们跟一个人在这谈，这个人就是聚精会神，身不摇腿不晃，聚精会神地听着你来说话，你会觉得你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尊重。当然我们摇并不意味着对你的不尊重，可是我们就是这种稳若泰山的感觉，就是对你的一份尊重。 所以我一直就在想嘛，就是礼仪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光听杨老师讲两堂课就完了，是一定要经过训练的， 自我培训，甚至是 就特别是当你有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啊，你要自己去训练，尝试改变克制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因为你本身养成这个坏习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么你想克服它肯定也不是说一次两次课就能够解决的。 对， 有些事情就是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你是不是能做到呢？有些真的是需要培训、需要训练的。 对，其实当我们训练这个自我训练的时候，我们干脆把所有的能够给别人带来不快的感觉的事儿一起改掉，不仅仅是一个抖腿、身体摇晃，或者说是抚摸自己的身体，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小动作，抠指甲，或者整理身上的某一个这个拉锁，玩一支笔，啊，闲着没事老在那边整理自己的领带，或者拿着一个笔帽在那边玩把戏。总之吧，这是小动作，如果我们真的在职场上有那种意识，关注一下自己所有的那种可能给别人带来不快的感觉的大动作和小动作，我们这是用了两期的时间给各位把这些事重新捋了一遍，不管是从开始的那些，比如说用手指人呐、盯着对方啊，或者身体往后退呀、或者说这个不会笑，或者再到我们接下来刚才说的那是抖腿呀、摇笔呀、敲桌子啊、摸耳朵、抠鼻子、整理领带，这些小动作，如果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一次性的都把它改掉。我们这个礼仪节目不是说来挑剔别人，更不是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评判别人，就是给各位一些小的暗示，就是来自律我们自己，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所以说听众们也不要去较真儿，也不要为我们说的某一个动作你去做辩解， 不要对号入座啊。 对对， 有很多事情也是分场合的。 嗯， 当我们把这么多的不良习惯和不良的动作罗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发现，嗯，其中我可能占了一个或两个。 对， 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意识的话呢，就请你从现在开始去训练，或者是找一位朋友随时的提醒你。 对， 我想如果你有了这个意识并且逐渐的变好的话，那么你在职场上就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健康专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